将你们的注意力从头移到脚，并且从脚移到头，观察你们所遇到的不同的感受，不管是愉悦的或不愉悦的都没有分别。感受就是感受，都有升起灭去、升起灭去的相同特性，无常无常无常。 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。 在经验的层面上持续发展了知无常的智慧，而且在这了知无常的基础上保持你们心的完全的平衡，完全的平衡，完全的平等心，完全的平等心。不论感受多么的愉悦，不要对它升起贪求执取的反应。不论感受是多么的不愉悦，也不要对它升起厌恶憎恨的反应。你们所经验到的每一个感受都应该用来帮助你们培养你们的平等心，平等心，培养平等心的能力。保持觉知身体感受的实相，并且保持平等心，以了知无常无常无常。 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。